下，用两天三下说情话，我会愿意相信吧，快融化吧，似乎汗珠往下滑。 爱只是你面前的露水，太阳依旧会我成粉碎，爱只是谎言中的耳坠，回忆里发光的眼泪，爱只是撒哈拉的玫瑰，遥远你带危险的美，爱只是蒸发前的露水，哦，不要后悔，要快些定位， 冰室门吧，见证多少恋情出发，在镜子塔，更多爱走散没到达，古老的沙发说起话，我会努力相信吧，都不必回答，笑一个当答应吧。 猜我爱谁。